必须习惯，两个人相互依赖，彼此分担，有了家的感觉，一边家人继续温暖。谢谢最深爱的你，陪伴我走过这深爱的你，让我能拥有这么多，言语不能表达来自我内心的感动。 心灵相通，让我们永远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今年七夕，你给最爱的他准备礼物了吗？ 发过520红包，送过玫瑰花，买过化妆品，今年送点啥？ 送他小仙炖仙炖燕窝吧。小仙炖仙炖燕窝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。用小仙炖滋养他，让爱保鲜。 吃仙炖燕窝，找小仙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。天猫、京东搜索小仙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机会不能等，时间不能等，优惠不能等，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。进阶沃尔沃，置换正当时。沃尔沃北京置换专享政策限时开启中，最高置换补贴18000元，同享3年无忧购车计划。详情请洽沃尔沃经销商。 总是在很焦灼时候，才了解时间冷暖起落，心里最深最深的伤口，有谁能够让它愈合？在希望染成灰烬以后，让自己试着再跨越风头，锁链缠绕的心灵，要如何才能解脱？问你在意我的感受。

看到国家队能够真正走上世界杯的那一天。我还是要尽量去坚持的，因为我在国家队待了16年的时间，从我第一天入选国家队的时候，我看着那些国家队的老大哥，当时我的想法是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，我想把国家队的这种责任去扛在肩上。 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， 04年当时82岁的，有一些年轻人啊，同事啊，说这么大的勇者，人家都不敢做。你说啊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你的名誉就没有了。我说啊，我名誉算什么？ 969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，今年前六个月的社龄总额同比增速为9.4%，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值。而在扣除物价上涨之后，前六个月的社龄总额实际增速为7.7%，创下95年以来的新低。此外，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，六月和七月的全国50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销售额增速均出现负增长。2018年上半年，国内资本市场震荡下行，而下半年开局已有一月有余，投资者的迷茫更增添几分。在过去的几个月中，股市持续低落，数百家 P2P 网贷平台非良性退出，企业信用债的违约潮等等各种市场风险相继释放。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，这是一段非常痛苦难熬的经历。近期，银行股权转让似乎又多了起来。七月以来，先后有宁夏银行、大兴安岭农商行、广发银行、宁波银行、成都农商行、汉口银行等几家银行的股份遭转让。东方金城首席金融分析师徐成远分析指出，银行股权转让增加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，一方面是股权监管限制，另一方面是持有机构补充流动性和充实净利润的需求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羡慕我的好身材吗？那就早点准备你的晚餐，吃点清淡的食物，就不用背着胆固醇喽。你们好，我是罗志祥，现在是下午5点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969， 精英 之选。

感觉像父亲的责骂，母亲的哭泣，永远难忘记。

的想念，一秋共转，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，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。 炎炎夏日，你还泡在空调房吗？快来梦想车展卡斯基为你准备的第二届汽车潮流派对吧！这里有好吃的、好玩的，更有极速卡丁车赛等你来。跟着青年九六九，享受六周年台庆福利，吃喝玩乐全免费。8月18号、19号下午3:30至晚8点，谢岛7号馆。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回复关键词车展，100张价值180元门票等你拿。

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得再次寻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不必烦恼，是你的想跑也跑。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，这世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，也还要用心去寻找。不见不散，这世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，也还要用心去寻找。不见

上的信任，还是夜色太美。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，一个人不伤悲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大家好，我是冯刚。 中华有神功，清风剑在手，那个双刀

结识了在前路上起点处，模模糊糊都想试一试。月亮是冰心一片，与银河明珠，愿我替你扣上小风衣，照暖了街角，让情泛滥不经意，犹犹豫豫轻轻吻一次。凝望着我，你太凝望着你，我说愿意任何事，完完全全情奉我痴。你有情，但我有意，假的话不可以。同样的，我有情，盼你有意，真的话私语用用不依。凝望着我，你态度带着怀疑，担心爱总有分支。凝望着你，我说愿意任何事，完完全全情奉我痴。你有情， 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剧目《大船文化》，你是演奏家，本周北展剧场精彩上演，千万不要错过。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。就算我忙恋爱，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